2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这个日子过得快啊。 是。 转眼又是一年。 啊，这11月份又快过完了。 啊，对啊，这马上就开始元旦了。其实在这个岁月匆匆当中，有些东西就成了这个时光当中的一些记忆。 就消失了。 啊，没消失啊，闲着了， 就只成回忆了，多可惜啊。 那倒不至于成回忆，偶尔还可以看看。 嗯， 看看之后就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那比方说 上周末呀，市民小林带着家里人到了这个清河啊，这个郊野公园散心去啊，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觉得那儿环境不错。 嗯， 结果呢一进门先看见一大片菜地， 菜地公园。 哎，这郊野公园怎么都种上菜了？ 嗯， 上次了还种着花啊草啊，挺好的一块绿地，你说给整成菜地了也没人给管管。记者呢又去了好几家郊野公园，什么东坝郊野公园、东小口郊野公园、万丰郊野公园 啊， 发现啊有一共同的毛病。 什么毛病？ 就是设施老化现象非常的普遍。 那说白了就是没人管。 啊，反正你要说这些设施当中首当其冲啊，残破最高的那就是座椅。地处丰台区卢沟桥江的这个万丰郊野公园，座椅的残破率高达90%， 那就是没几个好用的。 哎呀，有的些老人逛这个公园啊，嫌坐着的时候扎得慌，索性遛弯的时候自备小马扎。 你看给人为难的。 一位郊野公园的管理人员，人家还老大不乐意呢。 啊， 是得更新，可是钱从哪儿出啊？公园你免费开放的，没有任何门票收入。这个管护经费主要呢是靠市里边、区里边拨付。每年每平方米4块钱，这里边还得包括人员开支啊，能维持正常运转就不错了 啊。这说白了还有人管。 哎， 管成这样啊。 关键是让人头疼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个别市民不文明的行为是屡劝不止。 嗯， 说这个座椅垃圾桶经常就被踹翻了，有的经常是用厕所里的自来水啊他洗澡。 啊 当然不是给人洗 啊， 那给他们家宠物洗澡。 那这占便宜也实在是占出花的。 哎，关键是你说我们想罚款， 嗯， 罚款也没依据啊。 本来那座椅垃圾桶什么的可能就不是特那个特别好用或特别新的，这一踹更容易散架子了。 嗯，另外啊，记者在采访当中也发现有多位市民表示，郊野公园目前提供的服务项目太少，那不是我们不想来啊。 嗯， 也是他不该收钱。你看看这个树，看看风景，除此之外就没什么可玩的了。在东坝郊野公园，记者遇见了一个带孩子来游玩的年轻母亲。深秋，按说彩叶缤纷绚烂， 是， 哎呀，很多的树啊他也叫不上名来，他就说能不能像植物园似的给树列个纪念牌。嗯，啊，这样的时候我还能给孩子讲讲，长点知识 啊。这是什么树？那是什么树？ 哎，没有，全没有。有一位姓吕的游客建议公园能不能增加一些烧烤区 啊， 炭烧炭的肯定不行，这污染环境。 嗯， 我们在你比如说在国外，我们在堪培拉住过好几年 啊， 当地的公园啊都有免费的电烤设备提供啊，游客自己带着串啊，什么麻辣烫啊，反正总之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来。 堪培拉还吃麻辣烫呢。 总之就行 啊。 另外有多名游客也建议，公园里边应该增加一些露营区、 嗯、 儿童游乐区、塑胶跑道这些服务设备。 有一位游客说了，说既然叫公园就得有服务，要不然就成一片郊野了，只剩郊野不见公园。 是，这大家愿望想法挺好，实施起来是不是有难度啊？ 哎呀，其实啊，这北京出现郊野公园的时候，这个赞许声一片啊，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 充满了期待。 哎，环境又好了，有保护了，大家遛弯啊，出去玩啊，而且跟城里边这种景致公园有区别啊。但是首先地儿大呀， 对呀。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它应该有的一些服务，起码的服务得有。另外也得奉劝那些，不能说这是郊野公园，我们就可以在公园里边撒野，对吧？您把这椅子踹翻了，在厕所里边，甭管是给自己还是给宠物洗澡，都不太合适。 就是的，这该装摄像头都给它装上。这个不管 厕所里边装摄像头， 不，那个门口你踹垃圾桶那可以装摄像头吧？ 啊、对， 不文明行为的拍照下来以后，你再去哪儿黑名单 啊？黑名单估计没戏，门口贴张大照片，算不算侵害您肖像权呢？不过话说回来了，还是希望管理部门好好想想辙啊。这个事儿呢，还是希望好事能办好。 是， 哎呀，郊野公园闲置让人心疼。当然，每家每户呢都有一些闲置物品。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您家闲置的物品有哪些？ 就是使不上的。 对，这有些什么东西是多年没使了，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是，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微信订阅号当中啊，您先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 哎，您别可是，哎呦，我们家。书柜有日子没使了，书桌有日子没使了，没怎么使过笔了。这个您要是说出来也不太好。哎，文哥，你们家什么东西有日子没使了？ 我想想啊，哎，还真是，就是那个扫床的那个扫床刷， 哦， 好久都不使了。 你天天都糗床上？ 哎，不是，就是因为就是这个，比如说啊，睡时间长了之后，我可能就是两个星期换了一次床单，我就整个都换掉了，没有那个过去那个扫床的习惯，因为一扫啊，我越扫灰尘越大。我扫的到处都是那个毛毛，我说啊，这还是不能扫。一开始我是抱着好的愿，我说越扫越干净，后来我发现不大实用，买了之后基本上就搁置。 一扫都是毛毛，你们家床上，你那床上躺的是 纤维，织物纤维。 肯定是人是吧？ 是人也有毛毛吧？ 是。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家有什么东西闲置了啊？有什么东西多年没用了，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期待着和您一起进行交流。 家里啊，闲置的东西吧，你说不用搁着占地方，你说扔吧又可惜， 对， 能不能想一什么办法啊，让它废物利用有价值？那既然东西咱这不能换，咱换换主人呗。 啊，你什么意思？ 就把东西啊换一个主人，闲置的物品啊，这个拍下照片，您传到网上，免费借给有需要的人。听起来觉得可能是不大靠谱啊，但实际上已经有人这么做了。 借是吧？不是白送。就是还得要回来呢 啊，对呀、啊，所以呢，你借出去，那你借给谁，人家那人可得好好保管着，以后还要还的。像这种个人物品免费互借的平台上啊，你就翻开看吧，最新的那个苹果手表，游戏光盘，到什么婚纱呀，什么那些过节的那些什么面具呀、拉花啊，什么吉他呀，那些小乐器呀，再加上面包机、电磁炉，只要是家里有啥闲置用不上的东西，都能放到平台上借给别人。有一位数据分析师小崔就说啊，我找别人借过那个品牌手机、游戏机，还有好多书，至少十几回几十回了吧。反正电子产品居多。我呀、就看这网站的时候，要看着什么好玩的东西，我都会先收藏下来。不过呢，也不是所有的东西我都会考虑借。如果哈，这个人家那个东西的主人啊，跟我不在同一所城市，我可能就得想想，我寄这东西邮寄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损坏呀？别因为这事儿惹纠纷。一个月前啊，小崔呢要给他们公司做一个演讲，刚好啊缺一个那个 PPT 遥控器 啊，这还能有遥控器呢？ 啊，是，说我自己买一个吧，你说就使这一回，使用频率太低了 啊， 你不买吧又非用不可，怎么办呢？灵机一动就发了个求借申请，就那个哪位好心人有 PPT 遥控器借我使一使，这马上用完就还啊！没想到马上就有人响应了。借他遥控器的这位用户啊，昵称叫小不熊，刚好啊跟他在同一个城市。这个两个人就顺利的约定了时间地点之后，俩人碰头，对吧？地瓜地瓜，我是土豆啊，土豆，我是地瓜。 明明是熊好吗？ 那个反正就是说我这个遥控器我是来借了，好借好还，再借不难。顺利的就解决了他演讲要使用遥控器的问题。 听起来还挺美。 借东西的过程啊，其实不算复杂。这个主页上啊，根据物品的属性，人家先给分了类。电玩啊，就以游戏光盘为主，像这个爱美这个属性栏下面啊，囊括了什么从婚纱呀到那个姑娘背的水桶包啊，各种能提升颜值的东西。 而在尝鲜那一栏啊，下边有这个最热门的电子产品。 嗯， 而造食这一栏下边寄居了面包机呀、空气炸锅呀这些厨房用品。 嗯， 甚至还有家里边都不常见的章鱼小丸子机。 这都是做什么的呢？ 做好吃的了啊。为了保证这个物品的安全啊，通常情况下呢，这个物主也会为物品设置个押金。 哦， 需要借的人啊，只要缴纳相应的押金，你就能借着享用的物品。每件物品的借用期限呢，也是由人家主人来规定的。 嗯， 到了时间啊，用户是必须要按时归还的。所以呢，除了异地借取，就两个人不在同一个城市啊，需要收这个快递费啊，自己付快递费之外，借东西的全过程都是免费的。如果双方啊，这两个人都在同一个城市，约好时间地点，当面交易就行，连快递费都省下了。 要说哈，这个挺方便的，而且呢范围越来越大。过去你比如说住大杂院哈、大家谁家缺个什么东西，甚至于有借剪子呀、借菜刀啊都有，对吧？大家都街里街坊的嘛。比如说我跟王哥住邻居，哎呦，来上你们家，你看我这有点醋，借两个螃蟹，是吧？基本上都是属于这路子。但是我觉得这一下呢，网络让大家都觉得特别的。城市变小了，是吧？ 嗯，而且我倒觉得啊，这一来二去的，你说还能结交出这个志趣相投的朋友，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的。 钱钟书先生曾经说，爱情恋爱都是从借书开始的。 这有借有还，这一来二去两次见面。 不，话说回来了，听起来挺美啊。有些人会不会真是一些所谓的热心肠？他有没有背后的一些目的？等等，都是值得我们大家探讨的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闲置的东西哈、您家里边有没有多年不用的东西，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像作为树的木棉说，我们家那录像机闲置了很多年了。 哦，还有录像机、就特大个的那个装录像机，那箱子都是那种铝箱子吧 ？VHS， 你懂吗？ VHS， 你看有代沟啊。 博岸博心说啊，我就不赞成郊野公园太多设施。 嗯， 这逛公园当中啊，确实有那素质不太高的，有树有草地那就可以了。城郊郊野嘛，就得有野外的味道。 嗯， 那个什么是外地烧烤那地方是多，搬到我们这儿不行，这影响空气。 嗯， 再说烧烤之后能保证大家伙都把垃圾拾到走吗？ 嗯， 情况不一样， 是吧？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嘿嘿， 您要是郊野地方，起码您得有公共的卫生间吧，对吧？ 起码这公共卫生间里不能全都是狗毛洗完之后的泡沫吧。 来看看还有哪时花开说，哎呦，我们当年单位搞活动的时候发的奖品加湿器 啊， 豆浆机闲置好多年了。 哎，这是实用的东西啊。 对啊，这个孩子上学的时候骑的自行车还是某品牌的呢、已经好多年没动窝了，不知道怎么处理呢。 哎，这倒是可以放到那个互换的那个网站上借、借出去试试哈。 借，其实有时候借甚至可以互换，闲置物品交换。你比如说，我看上你的自行车了， 你使俩螃蟹还给我、跟我换， 那其实也值，至少是鲜的。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家有什么闲置的东西，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 王哥身体怎么样？ 还不错 啊，爬楼喘吗？ 爬，看爬几楼了。反正之前直播间的电梯修的时候，这爬五楼不喘。 咱直播间是在五楼是吧？ 是啊。 哦，不是在二十楼。 二十楼那可受不了。 啊，这个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当然像王哥这种年轻力壮的哈，身不亏的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爬五楼不是事儿。 哎，十六号晚上十点多，住在北京林业大学七号女生公寓七层的，怎么说呢？ 嗯。 H 同学啊，就是他的那个姓氏啊，姓贺。 姓贺，也可能是小胡，也可能是小黄，反正就是 H 同学。 哎，像往常一样乘坐公寓里边的电梯回宿舍。 嗯， 紧跟着这 H 之后还包括 W 和 H 啊 ，W 和 L。 啊，有可能是小王，有可能是小汪，有可能是小李，有可能是小刘。 哎，总之就是保护一下人家的名字吧。四名女生啊，就进入电梯，摁下了五层按钮。 嗯， 因为学校曾经规定说，七层以下同学尽量使用楼梯 啊，爬楼 啊，您就别坐电梯了。H 一看，哎，你怎么不爬楼梯呀？啊，就是心里边有点不舒服，于是呢出言制止。 W 同学随即表示自己已经请示过宿舍阿姨了，可以使用电梯啊。但是 H 同学依然对四人乘坐电梯表达了强烈不满。 那我们住七楼就是，你住五楼你还使电梯、反正就来了是吧？ 反正就是大家就开始问了，大家都交一样的住宿费啊，如果我们不能坐电梯的话，你把我们住宿费还给我们。 这小话说的挺硬 啊。 反正 H 听后之后更加愤怒了，于是与 W 等人就发生了激烈的口角。当电梯停在五层 ，L 等四人同学准备走出电梯的时候，怒火中烧的 L 突然之间 其实我下楼，他下楼是买东西了， 嗯， 买了一份烤冷面， 哎，就小摊上街边的那个零食啊。 哎，这个我没吃过，他确认是带汤带水吗？ 不带汤不带水。 啊，烤的是热的是吧？ 对，热的，但是挺实诚的。 哦，冷面是热的。 烤的吗？ 哦， 嗯， 直接就向着 H 就扔过去了。 哟， 哎呦，直接泼人脸上了，被泼出的污物直接砸到了这个 H 的左眼。哎呦 ，H 反应过来了，行，拿冷面泼我。于是抓住了 L 的后衣角，情急之下就追出电梯。直接就扭打成一团， 哎呦，场面混乱 的。接着记者发稿的时候 ，H 同学和 L 同学两人所在的学院分别对他们做了思想工作。L 已经向 H 当面道歉了 ，L 所在的学院也向全院范围对他的这个行为进行了公开的通报批评。女同学打架， 姑娘动手了，这是打群架吧？ 原来说女汉子吧，你说她褒义还是贬义？某种程度来说的是女孩做了一些男孩能做的事情， 坚强勇敢自强自立这个侧面， 哎，是吧？你但是你的不能跟电梯里边大打出手是吧？ 这叫女土匪好吗？ 真叫女土匪吗？ 反正我觉得这行为啊有伤大雅 啊。女生啊，女生她起码是女的，其次呢还得是学生， 嗯， 是吧？您不能做一些跟自己的性别和身份不太符的事儿是吧？ 没错。前天凌晨啊，这宋家庄地铁站有附近的一家 KTV 啊，有两波喝醉了酒的客人，因为这个你一言我一语啊，这个不对付，就产生了这个激烈的矛盾，又动手了。 这个跟女同学打架就不是一个性质了。 对对，这都是男同学啊。 啊。 其中一方啊，因为没打过人家，吃了亏。 嗯。 他就叫了朋友啊，带上刀要行凶报复。 嘿呦。 没想到啊，你说这遇上对方那当中啊，他不是一般人。 嗯。 他是有拳击教练。还不是一个，好多个拳击教练 啊！ 很快啊，就把这个持刀人制服，摁倒在地上啊。双方再次大打出手，纠纷呢也造成了三人轻伤。根据当时的一名目击者说啊，听说是因为两个人啊，这个在洗手间洗手的时候， 嗯， 把水啊甩到另一人身上， 嗯， 他们就趁着酒劲儿啊，互相骂了几句，就在洗手间就开始比划上了。人少的那方啊，受了委屈，说是， 嗯， 你等着，我叫几个朋友来报复你。 这有人这么说吗？ 反正就是叫人来了， 就是小子，有本事你别走，你知道吗？ 经验哈， 这个词儿还是生活化的。 反正目击者说啊，这个他就看见有人举着大刀啊，就向着大包间就冲过去了。说那人啊又高又壮，手里拿着刀，直接就冲到了大包间门口，里边人吓得都不敢开门呢。他们就在外边啊又骂又踹门，反正特别嚣张。说那其中有一胖子啊，还拿着刀往那个包间的门上砍， 嗯， 看起来特吓人。吓得其他小包间其他的客人们都躲在房里不敢出来。目击者说啊，这个大包间的房门呢，那能顶得住拿刀砍吗？很快就被砍出一个大的那个月牙形的口子。持刀的一方趁势就冲进了包厢，说好像包厢里的人呢身手还不错，就看着对方拿刀也没慌。 嗯， 两拨人呢很快就扭打在了一起。 拿刀那想，嘿，你怎么不慌呢？你表情怎么那么淡定呢？ 这是刀啊。目击者说啊，这过程当中也听见一个从包间里跑出来的姑娘说，哎呀，你说我们这是来过生日的。 哎呀， 其中有几个人呢，这几个男的全都练过散打，还是拳击教练。说持刀那拨人呢本来就是来想报复的，没想到一冲进包间反而被里边的人给揍了。 这女同学肯定是练过发声，说话怎么像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 反正这个 KTV 的工作人员也说啊，这事发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报警。 嗯， 民警不到三分钟就赶到了现场。警察呢很快就把扭打在一起的两拨人啊都给摁住了。好在警察来得及时，要不然不知道得出多大的事儿。记者了解到呢，事件当中有三名男子受到了轻微的皮外伤，目前呢涉事的几人呢都已经被警方带回了派出所询问处理，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你说这都叫什么事儿啊？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啊。 不管怎么说啊，这双方都有责任，你一言我一语，这就都比划上了是吧？ 对啊，关键打架这个事儿其实是件小事儿，你不就是洗手的时候甩了一下，不小心甩对方身上了吗？ 嗯， 有的时候啊退一步海阔天空，您礼让一下，说声对不起有什么难的呀？ 其实说白了就是身上的戾气啊借着酒劲儿想发散出来，跟喝没喝酒没什么关系，这心里本来这就不太平和。 你要不然戴着拳击手套找个合适的地方跟人比划比划，看谁拳击打得厉害啊。 别传的事儿啊。 所以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什么事儿都别太着急，年轻气盛不见得是件什么好事儿 是 吧？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家有没有闲置的东西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张辉说，我们家有三个高压锅，还是我买家具的时候赶上家具城搞活动。 三个高压锅， 哎呀，买多少钱就是满多少钱送高压锅 啊 这个我买的家具当时也是贵了点哈，够送三个高压锅的家具。得，这回熬粥够熬粥的了。 家里有那么多灶吗？ 关键记住了啊，高压锅它不是老能使啊，定期得更换很多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橡胶圈啊， 是 啊， 阀门啊什么的。 对对对，实在不行您该换就换了啊。 作为树的木棉还说呢，就刚才说那个就是放录像带的那种录像机，而且家里还有一箱子录像带呢。 对，我们小时候都经历过，那时候看个录像片啊，就是有很多地方摆俩大音箱在那个门口啊，我们骑车呀走过去的时候都听见里边叮了咣啷全是香港武打片，就特好奇里边演什么呢。想好奇看的话你得交钱买票啊，10块钱能看仨片。 反正现在这样的录像厅好像是不多了哈。 对啊，现在基本没有了。你想录像带，甭说录像带了，谁家比如说还存着 VCD 啊。我们家有三盘连转的 VCD 机。 是吧， 就是原来单碟的嘛，后来三碟啊。曾经有一个曾经在央视当了标王的广告，爱多 VCD 啊， 你现在看得见吗？ 还有那什么武打明星做的步步高 VCD 啊，后来也见不着的牌子了。 是的，所以你看这东西家里边要是有还没坏，你说你糟心不糟心？关键您没处使去是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家里有什么闲置的东西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那成小事，那成小事，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那成小事， 那成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家住石景山八角钟里的王先生啊，看到楼前有一个免费领取净水器的小广告之后，就打电话说免费的哈，我想领一台。 嗯 啊，结果没想到一点都不免费，差点自己掏了腰包啊。昨天下午呢，记者也是来到了八角钟里小区，这个净水器的小广告啊已经被清除了。 哦， 当然记者在小区的垃圾堆前面还是找到了几张被揭下来的这小广告。 嗯 啊，小广告开头就写，为了落实国家健康饮水精神，全面提高生活饮用水质量，现在展开全市自来水净化工程，直饮水入户啊，这大帽子一盖。小广告接着就写了，说自来水当中含有各种各样的有害细菌、有害物啊，这个其实这个国家都是有硬性标准的。 是的。 后来说了，每个家庭啊可以免费领取一台，通过电话联系就行了。通知最下边还有一个北京城水自来水设备有限公司的大红萝卜章， 一个萝卜章，一看就挺正式、挺唬人的。 对啊，有这好事儿。 嗯。 王先生呢拨打了小广告的电话，很快。两个穿着便装拎着大包的工作人员就来到了王先生他们家里边，但是聊了没两句啊，这工人就说，如果安装的话需要收取一年的押金啊，700块钱。 这不还收钱吗？ 王先生一听就生气了，通知上边怎么不写啊，你们俩哪来的回哪去吧啊。这个工人一听这话，这儿赶紧走吧。工人走了之后，王先生越想越生气，通知上写的跟公告似的，结果上了门说要收钱，幸亏我多问了两句。昨天呢，记者也是致电了北京市自来水公司的客服电话，人家说了，我们接到过很多这种举报了，甚至还有明目张胆打着自来水公司旗号行骗的呢。 嗯， 公司的工作人员都说，目前自来水公司没有类似活动。现在我跟您说，挣钱可不容易了、 哦、 啊！您要是想免费得什么东西，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是，而且啊，咱们现在家里这入户的自来水，您放心饮用，只要烧开了是完全没问题的。 对，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想说，您就甭想占这种免费的这种便宜了。 就还是那个咱那王先生的话、 啊、 你俩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最近呢，年轻的白领珊珊啊遇着点不太开心的事儿。 嗯， 他说呀，这不因为工作变动嘛，就把自己在北京的一些个人物品啊通过快递邮寄回老家。寄回这些东西啊当中啊包含了两个驴牌的包，还有一个苹果手机。 驴牌的包， 就是挺贵的那包 啊。明白明白。 俩呢，而且还一苹果手机呢 啊。 虽然寄的这些东西啊比较贵重，但是啊经常使用快递服务的珊珊啊，她没选择保价，不是经常使快递也没出过什么事儿，她就警惕意识就下来，那我都常寄常往没事的啊，她就直接选择了邮寄。过了两天啊，这珊珊父母打电话就告诉珊珊，你不是说发这东西吗，我们没收着啊。于是呢，珊珊就让父母说去转运中心看看， 最后呢，珊珊的父母拿到了包裹，这包裹呢只有香香珊珊的一箱衣服，而他说的那个驴牌的包和苹果手机都没看见。 嗯， 通过跟快递公司的交涉啊，快递公司认为珊珊啊一开始他没有保价，而且快递单子上这个写明的物品不详细，他只是写了两个皮包、一个手机等字样，所以只能同意赔偿200块钱的经济损失。而且双方交涉无果呀，珊珊就把快递公司这个告到了法院，索赔40000块钱的经济损失。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格式条款快递服务合同当中关于未保价情形下丢失物品赔偿的规定属于对被告责任的限制。被告呢在订立合同的时候应该提醒原告注意，并按照原告的要求对这个条款给予说明。因为被告没有证据证明他已经提醒过原告，提醒珊珊这个，这限制有说明啊，这你得保价，所以啊，这个条款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而具体的损失金额呢，原告呢是主张40000块钱，但是因为他也没拿出来发票这些证据来给予证实。 你看， 最终呢，法院判决被告的快递公司赔偿珊珊啊，也就是原告经济损失5000块钱。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他那格式条款也未必，他要不提醒你，没让你重新再抄一遍，你也不用理他啊。另外有的时候还是想提醒您，您快递是什么东西，您一定写清楚了， 是 对吧？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城小事，接下来是周三啊，今天是周三，我们首先为您带来一段非遗的北京宗人的录音，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北京宗人是北京独有的特色传统民间手工艺品，始创于清朝末年。这门艺术已经获得北京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证保护。他的第三代传承人76岁的白大成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几个手工做成的京剧小人站在铜盘里，随着小木锤敲出的锣鼓点一个个旋转起来，舞刀弄枪，好不热闹。对于老北京人来说，这个玩意儿并不陌生，这就是宗人儿。北京宗人儿是受皮影戏和京剧的影响而产生的。做一个宗人儿大约需要40多道工序。宗人儿一般规格是18厘米高，头和底座用胶泥做成，用熟秸杆做身架，外蓬彩纸或者丝绸外衣，再安装手和兵器等部分。然后依据人物故事勾画脸谱，描绘服饰，底座粘上一圈约1厘米长的珠鬃，便制作成一个生动的宗人儿，放置于铜盘中。只要轻轻敲打铜盘的边儿，依靠珠鬃的弹力，盘中的人物便会舞动起来。再配上京剧的唱腔，就如同真人在舞台上演出。所以老北京人也称宗人儿表演为盘中戏。白大成说，作为宗人的制作者，无论是做是玩，都得了解上千年的中华文化，掌握戏曲知识。 宝钗赤壁以后，这个曹操呢逃跑到了那个华容道的时候呢，不是关羽挡着了吗？要捉拿他吗？后来关羽呢念起原来的这个恩情嘛，不给他放走了。这点其中有一个就是挡曹那么一点，红脸的是关公，白脸就是曹操呢。你看这就是耳边相迎。 第一个制作宗人的人到底是谁，没有特定的记载，但是真正让宗人艺术市场化的人是艺人王春佩。民国初年，他常年在隆福寺庙会设摊卖艺，王春佩也被看作是北京宗人艺术的第一代传承人。1959年，白大成刚刚19岁，在中国美术馆李寸松先生的指引下，拜访了王春佩的儿子，北京宗人第二代传承人王汉卿，从他那里学到了制作宗人的技艺。经过苦心钻研，在前辈艺人的基础上，白大成对传统的宗人制作技艺加以改进，进行了不少创新。 前辈的宗人呢，西头有皮影特点呢，这个膀子扁平的，两个胳膊还能摆动，没有像我坐这儿，比如说把这人体给它做出来，它呢身子就是一锥体，直挺挺的，没有这，比如说加了一条腿就亮相效果了，蒙登仓一亮相，这就是它的动态就出来了。过去老式宗人里面，包括他的脸谱都比较写意，就是随意画出来，但是不离其宗，但是我画呢就更像接近舞台了。 2007年，北京宗人被认证为北京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宗人艺术的第三代传承人，白大成和很多老艺人一样， 如何传承这门手艺也是他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最终白大成没能突破以往手工艺人的家族内部传承模式，收了自己的儿子做弟子。谈到未来，白大成说， 我想在我这个有生之年的时候，把我这些东西呢更好的整理成系统化，留下一些资料，将来呢留给后人，包括我的儿子，严格要求他必须完整的把它继承下来，起码我把这些东西不能让它丢失，这也是我的最大的一种心愿。 好，刚刚您收听到的是这个我们北京电台的非遗的这个重要的录音哈。 是， 今天是周三，我们节目还非常的紧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丰台达人秀。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对， 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在丰台达人秀之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深度挖掘丰台区创造美丽事物的达人是这次活动的宗旨。今天我们将走进南苑街道来认识健康达人沈宝贵。 大家好，我是南苑街道健康达人沈宝贵。 作为健康达人，多年里他一直保持着健康生活的良好习惯，同时也积极参与社区当中的各项活动，自愿担任社区的巡逻员、卫生志愿者等等。 因为本身我自己是个党员，就是将近30年党龄的一个党员，社区成立以来呢，我就一直参加这个义务劳动，清扫楼道、捡垃圾，或者是那个其他有社区有什么活动，那个老人行动不便的，送些东西，上门服务，这些都干过。一个是助人为乐，一个是自己锻炼身体。多年以来养成一种那个良好的那个作息时间，早睡早起，从小就养成这习惯，就无论从年轻或者到这个中年，到这个60多岁，从来没睡过懒觉。早餐呢就坚持每天喝一杯牛奶，吃一个鸡蛋，吃一个健康的早点，从来不在外面买。就是上午或下午吃那个一两种，就是按季节吃苹果，夏天吃西瓜什么的，冬天呢一般都是苹果啦、梨啦这些东西，水果经常吃。就是10来年，就是将近11年了吧，就基本上没去过医院。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同样践行着健康理念的来自于南苑乡的健康达人郝凤荣也是健康生活方式的践行者，他更是健康知识的传播者，每周都参加相应的健康讲座，将一些有关营养保健以及疾病预防的知识分享给自己身边的人。在宣讲的过程当中，他感到了快乐和满足，在与同伴沟通的过程当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健康知识。 因为原来我在村委会工作比较紧张，工作上呢也比较认真，也比较实干，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呢身体上有些透支，然后呢就自己就是身体上觉得有些不适，得了病以后呢我就感觉到这个健康的重要性，所以说呢我就从这个方面呢多去这个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然后呢去传播关于健康知识，怎么样去吃这个饭，怎么样去做这个水，怎么去喝，怎么样去运动，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你能够有一个充足的睡眠，你才能够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你才能够让你的儿女放心，让你周围的朋友看到你的健康的时候呢，他们也都特别羡慕你。有时候在我们家里头组织一些聚会，尤其像有些个慢性病的人，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这个年轻的呢也有，年轻的人因为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吃饭呀这个睡觉啊，说实在都不规律，所以身体上就出了很多问题，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和原来的饮食结构，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这个健康的重要性。年轻的人要从现在就开始，是吧，将来以后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你就没有一个好的工作能力，所以说呢我觉得健康特别重要。说实在的，我特别欣慰，我特别高兴能够到我们家去，我就特别高兴，我愿意给他们去分享， 因为我原来在2008年的时候啊得了乳腺癌，这个在这个当中呢，我这个做了8次化疗嘛，是吧，所以说身体就特别不好。哎，在这个当中呢，我在2010年的时候，我用一个什么呢，叫做纤体健康型，这个要充足的睡眠，营养的补充，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适当的运动，经过半年。